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咧？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今日介绍呢位诗人同你同姓、哦 啊、但系咧，其实咧唔系好多人知道佢同我同姓嘅，因为佢嘅笔名咧就得一个字嘅啫，叫眯，眯埋眼嘅眯。但系佢喺 Facebook 上边咧，或者有时佢都自称系廖眯嘅。 廖眯 系啦，咁系一位台湾嘅女诗人啦。呢本诗集咧叫做《没用的东西》咧，系佢第一本诗集嚟嘅。咁其实佢已经写好耐下噶啦，同埋咧佢以前嘅身份仲有趣啲，佢曾经组成咗一个合作社，叫玩诗合作社。 哇！ 咁、我最初接触佢，我根本唔知道佢系个诗人嚟嘅，我以为真系玩诗。点解咧？佢发明一样嘢叫做菲林诗啊，佢将啲 菲林诗。 因为咧，佢屋企咧系开晒相铺嘅，咁佢将嗰啲废咗嘅菲林咧，就将佢掹出嚟之后咧，咁曝咗光咪黑嘅，跟住佢用啲针咧刻啲字上去，咁、然后再收翻佢入去。咁你买咗嗰桶菲林之后咧，你要掹翻佢出嚟，之后睇到入边写一首咩诗 啊， 咁啊几玩嘢嘅。但系咧，其实咧佢嘅诗又唔系话真系系呢种完全系玩啊，虽然佢入边有玩嘅成分，但系咧更多系你会睇到一种咧愤懑啦，或者系。你可以講無聊嘅抗爭又好，幫佢出詩集嘅紅紅咧就話佢係台灣嘅老蛇詩人，大家知唔知老蛇咩 ？loser 啊 ，loser 咧咁台灣咧就譯成老蛇，即係一條蛇嘅蛇喎， 係，即係 好生動啊， 係 啦，失敗者，好生動啊，老蛇，咁其實。老蛇詩人寫一本書叫《沒用的東西》，咁大家都覺得好即係名副其實嘅咁嘅樣啦。咁其實我睇翻入邊啲詩咧，好多都係企喺所謂嘅老蛇嘅一面，其實係反擊喎。佢唔係自暴自棄，咁其實大多數老蛇嘅心態咧，可能即係都係爛命一條嗰種方式啦。但係你睇翻阿May嘅詩咧，你就會發現咧，佢其實入邊咧嗰種暗串翻，即係將佢貶為老蛇嘅人咧。嗰種方式， 但係其實呢、這個老蛇詩人啊，阿廖眯咧，佢咩年紀啊？ 佢其實咧三十零歲嘅啫，我估下，即係唔會低過三十歲。 都係年輕 因為紅紅話佢已經步向中年。 哎呀！ 同埋咧，佢好傳奇下嘅，咁佢原嚟咧都係即係所謂嗰啲正常翻工人啦，喺台北咁樣，但係突然間咧佢就辭咗職，辭去咗佢嘅即係所謂好嘅職務咧，就搬咗去台東嘅鹿野一個農村地方咧、一邊畫畫啦。又一邊又好似有種下啲花果啊咁樣，即係做耕作啊。 哇、有啲似我哋香港嘅一啲年青人喎、 係啦，咁其實台灣咁樣嘅人好多嘅，以前就好多。香港年青人呢學佢哋呢其實都幾難嘅，因為呢我哋嘅生存嘅所需要嘅條件更苛刻啊。咁同埋呢我哋淪為老蛇，即係喺呢個社會淪為老蛇嘅可能性其實大過台灣人嘅。 是 即是我哋嗰个上流向上流动嘅空间系更加狭窄， 同埋个选择可能系更加少咯。 系啊，所以我谂下，作为2016年我哋第一个介绍嘅诗人咧，系佢咁，我谂可能大家会好有共鸣，共鸣得嚟咧，我谂都会去谂下，假如老蛇愤怒起嚟系点样嘅。首先我哋听一首咧好短嘅诗，其实同个主题好有关系嘅，就系、叫有用。 有用，眯，你太有用了，你太好用了，你太容易用了，没有人比你更好用了，你生出来就是要被用的，孩子，你要做个有用的人。 有用，咁就係阿 May 嘅作品啊，台灣女詩人。咁雖然個詩集叫沒用的東西，但係呢一首又叫有用喎、 哦。係啊，但係佢其實咧講緊係好悲哀嘅有用狀態。咁我哋成日咧自細就會成日話你要長大做個有用嘅人啦、 嗯 啊，或者咧更多時候係俾人鬧你冇用啊。咁其實咧佢就話：喂，有用其實包含住好殘酷嘅嘢喎，你係可以被用嘅啊，你好有用。嗯，你太好用啦，你好容易用啊！咁你生出嚟就係為咗被人用，其實有用無用呢種概念已經定義咗你係一個工具。 嗯嗯。 咁如果你同一個小朋友或者你對你自己孩子期望佢長大成為一個有用嘅人，就好似話哦，你將來係被別人當作工具。 同埋嗰種有種好似個價值觀係人哋去決定咁嘅感覺。 唔單止係咁啊，仲要好功利，即係話哦，如果冇用呢、這個人係咪真係就冇用呢？ 嗯， 即系呢个人嘅有用冇用嘅，佢嘅价值系咪喺体现到，系咪帮到人啊，或者系咪可以为他人作出贡献啊？咁呢啲系我哋一直接受嘅，即系灌输喺我哋脑入边嗰种价值啊嘛。 系，咁、那个诗名可能真系要加个问号， 有用加个即系双引号啊咁样啦、啊。咁其实佢好多咁嘅诗嘅，咁另外有一首咧几有趣嘅就系叫蔬果。咁蔬果呢就唔係蔬菜嘅蔬啊，蔬果係一種我覺得係一種專業名詞，即係將啲好嘅果同埋唔好嘅果分開嚟。咁其實佢本詩入面好多關於生果嘅詩嘅，所以我懷疑呢佢喺台東呢都有係即係從事呢種種果賣果嘅生意啊。 蔬果 蔬果味果形不正的，被虫叮的，有斑不漂亮的，全都挑掉摘下。他说，高中时候他也曾被数学老师放弃。那题数学简单到连我都知道非常简单，但我就是不会。被数学老师放弃的他，现在好好地站在结满果子的杨桃树下蔬果。 蔬果咁就系阿 May 嘅作品啊，头先提过啦，咁啊系唔系真系我哋生果有草花头嗰个蔬啊吓？ 系啊，其实佢写紧嘅咧系佢嘅先生，佢嘅丈夫系啊。咁入因为我睇佢其他诗都有提到佢嘅先生同佢一齐啦，放弃咗城市生活啦，嚟到农村生活啦。咁佢就经常即系种果啊，种啲农作物啊咁。咁佢呢度佢先生咧就谂翻起佢曾经咧读中学嘅时候咧，哇啲～好容易明嘅题，佢都唔识做嘅时候就俾老师。系啦，其实佢系被疏咗落嚟嗰啲唔好嘅果，曾经吓，但系依家咧佢好地地，佢喺度疏其他嘅果，即系一个人嘅价值唔系咁简单被判定嘅，同埋咧系边个嚟定义，边啲系留低，边啲系抌咗佢嘅，边啲系放弃嘅。咁、当然啦，佢依家去疏果，佢都会有一个价值观去判断。咁系咪佢抌咗嗰啲果就系唔好嘅果呢？ 系，我又記得有啲環保人士都提過啊嘛，而家我哋去嗰啲超級市場嗰啲咧，有啲真係好過分，即係可能一早已經梳理好曬啦，即係某一種形狀、某一種顏色嘅生果先至會留得低，其餘啲其實冇壞嘅，不過可能生歪咗少少，或者係細粒咗少少，粒咗少少。 但係如果你照有機耕種嘅人嚟講，佢又話嗰啲先係最好嘅喎，咁我都信嘅。有時我去買嘢咧，我都會揀啲越丑样嘅生果，好似其实系越健康嘅。同埋你讲超市嘅，其实有一个原因咧，我谂系以前咧，成日啲超市好衰，就系佢将啲果包成一捆嘅时候咧，就会将啲烂嘅质喺下边，可能被人投诉得多，就要做咁嘅事情啊。咁其实呢啲都真系我哋嘅社会隐喻吓，即系有一个标准提出嚟之后咧，所有嘢都照呢个一刀切。去判断，就好似我哋依家嘅教育制度咁样啫嘛。咁凭乜嘢话即系考得到你嗰个 TSA 就系一个可造之才咧？系咪？ 系 呢、這个完全系，我觉得人类历史上都冇出现过咁荒诞嘅。 同埋呢首诗有样好嘅就系尾二嗰句佢讲话现在好 好 地 好 好 地咯，系咯，因为前面都系话佢唔好啊嘛。 系咯， 即系你乜嘢系好，咩唔好，好地地。我哋其实如果译成广东话仲过瘾。 系 我依家好地地。 你嗰陣時話我即係其實人係咁樣嘅。我以前我讀過一個寓言咧，我一直用嚟同我啲學生講。有時候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打爛咗一樣嘢，比如一個杯，我哋嗰陣時覺得大禍臨頭，覺得哇世界玩完啦嗰陣時啊。但係你依家長大之後回看翻嗰段歷史，你就會發覺原來冇乜大不了，你都係好地地咁樣，你仲係咁樣成為咗一個可造之材嚇、啊。其實好多嘢唔係話即係我哋嘅教育所恐嚇得咁得人驚， 係呢、首就係蔬果啊、跟住落嚟咧， 都 係 同呢個種植有關嘅喎、 哦。 係啊，這種問題我們種子是不會問的。 這種問題我們種子是不會問的。未，你為什麼要發芽呢？你不擔心你長大以後被蝸牛吃了？被雉鸡啄了，或被大雨淹死吗？你看看你的伙伴们，被吃得乱七八糟，没被吃的也烂根了，这样你还敢发芽啊？发芽以后到底会不会长大？你怎么不先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呢？那个人望着刚探出头的一株嫩芽，这样问他，这种问题我们种子是不会问的。 这种问题我们种子是不会问的，就是阿 May 的作品。 好像一个童话，有一个人望着一个刚刚生出来的嫩芽，在这问很多担忧，哎，你发芽做什么啊？你不怕将来怎样怎样吗？还有你又真的会变成一个所谓的人才或者 是果才吗？但是种子很有自信，他说我们不会问我，我们既然是种子，我们就一定要发芽的，我们一定要长大的。其实这个有多重意思的，假如你放在所谓社运的现场，或者是我们当年我们的学生运动，学生都会经常被问到，哦，你们这样有用吗？你们这样在街道占了两个月， 你觉得会改变吗？ 是的，改变到什么呢？而且你这样不是办法的，而且你将来你出来做事可能都没有人肯请你啊。的确是啊，依家有啲人咪威胁话唔请黄师大啊，咁样即係有某位导演都有咁讲啦吓。咁其实对于种子嚟讲，佢只不过佢需要系一往无前咁样生长落去啊。你担忧呢啲，其实系潜藏喺你自己心入边，你自己对未来嘅不可知。其实系呢个人喺度担忧，或者呢个人佢知道呢个世界系不利于种子嘅。不利于发芽嘅，不利于成长嘅，所以佢先会问咁多嘢啫嘛。 我睇翻呢个作品，其实佢系2013年嘅作品嚟噶咯。 啊，其实呢个时候正系点咧？台湾嘅青年运动开始嘅时候啊，2013年跟住2014年到我哋吓。啊，所以我觉得呢首诗咧，如果我哋当时睇到碰到有人问我哋呢个问题，我直接就塞呢首诗俾佢就得啦。我哋种子发芽就得噶啦，我哋唔会问呢啲问题嘅。就好似雞蛋碰石頭，咁雞蛋佢如果真係決定要碰石頭，佢決定要飛個高牆嘅話，佢都唔會理石頭同牆係會點樣諗嘅啦。 係，這種問題我們總只是不會問的。跟住落嚟，我哋要聽《都是命》。 都是命，未回家的那條小徑上，有半隻鳥，一半不見了。一半正在孵化，婚宴中有一只猪，一只有着一整张脸的猪，它还有着眼睛、耳朵、鼻子，不过已经没有内脏了。肚子被剖开，被串起来，在火上烤。餐桌上有一颗羊头，没有身体的一颗羊头，这颗羊头后来被埋在土里，大家在等他的头的骨头。小孩发现一只蜗牛，说小心不要踩到它。下一秒，蜗牛马上被踩扁了。我有过一只兔子，我叫它斑斑。我认识一只猫，我叫它喵喵。斑斑12岁半，喵喵好像8个月大。没有名字的会死，有名字的也会死。斑斑死的时候，我在一个窄窄长长的阳台大哭，眼睛张开哭，闭起来也哭。 喵喵肠子流出来的那个晚上，分针与时针根本没有再走，只有秒针在走，走一步像一个小时。小径上的那半只鸟，我每天都经过它，被吊挂火烤的猪，大家都等着吃，那火羊头的头骨挂在墙上一定很好。蜗牛被踩扁的时候，我只哇了一声。有名字是命，没有名字也是命。 是命就是台湾诗人阿妹的作品。 嗯，都是命呢就有点灰了。咁但是佢灰得嚟呢，其实佢是叫你直面到一样嘢囉。即係比如话嗰隻猪，我觉得就係我哋华人社会经常会碰到嘅情况。我次次去亲啲婚宴嘅时候见到嗰隻好可爱嘅乳猪仔呢，其实都有啲同样嘅感觉嘅。即係你食人哋就食人哋啦，唔好就哇仲要强调佢係好細个 BB 猪就食咗你。同埋呢仲要喺隻眼度装两盏闪下闪下灯，仲要有音乐咁样伴奏。咁其实人类係好你觉得係伪善又好，你觉得荒诞又好，其实总的来说是很残酷的。 那这首诗其实他想表达什么呢？ 那其实呢他说比如说你同情的东西，他里面有写到一只兔子和一只猫是他养过的，他给了个名字他，就好像我们养一只猫，假如我们养一只猫是或者养一只兔子，我们是为了吃它的话，我们不会给个名字 他。 当我们给了个名字，他就意味着说哦，他是我们的家庭的一个成员。 嗯， 佢就係咪同其他动物就唔同咗呢？咁呢隻兔仔同呢隻猫同呢隻猪有咩唔同呢？呢隻猪死得好惨喎，咁同嗰隻蜗牛俾个小朋友踩到个蜗牛又有咩唔同呢？咁唔係咪人类俾咗个名嘅动物就可以满足自己嗰种伪善嘅心态呢？ 同埋佢话冇名字嘅，没有名字的会死，有名字的也会死。 系啊，有名字是命，没有名字也是命。即系佢对每一个人，佢对嗰只猪嘅态度系等住食佢啊，对住嗰个羊头嘅态度咧系等住咧将佢做成艺术品挂喺个墙度。啊，嗰只喺条路度被碾死咗只鸟咧，经过都冇乜所谓，佢觉得。但系点解有咗名嘅斑斑同喵喵咧，佢就会大哭一场咧？ 系，所以就话呢首诗有啲灰啊嘛，都是命啊。 都唔系有啲灰，都相当灰啊。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咁最后呢嚟一首有啲温情，但係其实我觉得都係好残酷嘅诗。佢成本诗就好少有嘅一首呢涉及自己感情嘅一首诗，係我觉得呢可能係纪念佢嘅父亲嘅，叫他的手。 他的手，未，他说要吃冰淇淋吗？他说要吃巧克力吗？他帮我扣上安全帽的带子，他牵着我的手，他牵着我的手走长长的路，他的手热热。我说你的手在流汗呢？我松开了他的手，爸爸的手。 手就是阿妹的作品。 咁呢个场景呢，我自己好有体验啦，即系我自己作为爸爸好有体验。你硬系想捉实你嘅小朋友嘅手，但系小朋友呢硬系想揈甩你嘅手。但系呢你系意识到呢 你越嚟越少机会捉佢只手噶啦。 嗯。 但小朋友呢，可能到最后冇办法再捉翻只手嘅时候，先至会觉得松开咗佢只手就系完结啦，成首诗就完结。同埋你同佢松开咗之后，以后都冇乜机会再拖翻呢只手啦。 嗯，会唔会真系好似阿廖伟棠话斋，即系你做咗爸爸咁，可能咧个感觉再深啲。但其实唔系个其他读者咁，大家都有爸爸，都会有、 啊、 有所感触噶。 系啊，我谂即系作为儿女，纯粹嘅儿女感触，同埋作为已经做咗父母嘅，系真系唔同啲嘅。同埋呢首诗令我谂起咧，熊仔叔叔有首诗嘅，熊仔叔叔有首诗，佢话小时候咧。我的小手躺在爸爸的肥手上入边啊，佢特别写肥手，跟住佢话爸爸你嘅手真系好肥啊，即系嗰种安全感啊，完全传达到出嚟啦吓。我有时我拖住个仔只手都系咁，即系你除咗系为咗安全，有时你就会觉得佢嘅手仔冻冻地，你又想去整暖佢啊咁。其实呢啲所有嘅嘢，最残酷嘅就系你会知道咧，佢将来会唔记得嘅。因为人类呢三岁以前三四岁以前的事情真的不会记得几多。 啊看完这首他的手、啊、大家可能有些感触啊嘛。 是啊咁其实这种残酷一种很简单的残酷往往是越简单越朴素它反而越显得残酷因为你会将它、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可以，咁包括头先都市命嘅手都系啦，即系其实如果你入边再射多一个人入去，都一啲都唔意外嘅。 嗯， 吓、你其实一个人行喺条路度，突然间，比如话如果喺中东，突然间有个炸弹落嚟，咁你同嗰只蜗牛俾个小朋友唔小心踩死咗， 嗯， 有咩唔同咧？冇咩唔同嘅。 系，咁其实阿 May 嘅作品咧，即系喺台湾嘅年青诗人当中，算唔算系比较容易去阅读嘅咧？ 好容易阅读，同埋咧，我觉得佢系真系可以成为一个老蛇诗派嘅其中之一人啊！因为除咗佢，仲有好几个咁嘅诗人嘅年青诗人，咁咧佢哋嘅诗咧，往往发表喺一本杂志叫《卫生纸诗刊》， 系， 咁系红红主编嘅。咁关于《卫生纸诗刊》咧，咁阿 May 佢自己喺入边一首诗都反讽过佢。讲佢同佢老公嘅唔同，佢话当佢话卫生纸嚟了，即系卫生纸丝刊寄嚟了，佢老公就话：哎呀，屋企冇咗卫生纸，系啊，即系其实都几点咧？如果用我哋香港嘅谂法咧。佢幾麥兜 好咁我哋呢其实讲阿 May 嘅作品呢就讲唔晒下个星期我哋 下星期再讲一啲比较更加沉重少少嘅。 係下个星期再讲阿 May 嘅作品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